第十一集。祝瑞就先说到这儿吧，您跟祝文秀熟吗？ 当然了，我们这些老员工那都是一开始就跟着文秀姐干的，关系非常好。 祝文秀什么时候失踪的您还记得吗？ 哎呀，这个具体时间不记得了，大概是文鼎集团败诉之后。文秀姐呀，是一个特别看重声誉的人，很多人都说她是受不了舆论压力，精神才出现了问题。 直到现在，范明提起祝文秀还一口一个文秀姐，能看得出来祝文秀在她心里应该有不少的分量。您对祝文秀很尊重？ 那当然啊，文秀姐当年创业那可是真是吃了不少苦，一个女人能做到这种程度多不容易啊。哎呀，而且作为企业家，文秀姐的责任感和道德感那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最强的，没有之一。她可不像一般的企业主，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 能具体说说吗？ 哎，就拿之前恶意欠薪这事儿啊，当时吴嘉义和祝瑞捣鼓出来这件事儿，我们都挺反对的，就是担心之后会让文秀姐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声誉毁于一旦啊。但是我们人微言轻，谁也没办法。后来这件事儿传到文秀姐那里，她知道之后啊，立刻来到祝瑞办公室，当面给把她骂了一顿。恶意欠薪这件事儿啊，就往后延了一阵子。 后来呢？ 后来文秀姐身体就越来越差了，基本就不怎么来公司了。祝瑞这败家子啊，就和吴嘉义干出了那些个缺德事儿，真的是。哎，你说文秀姐这么好的人，怎么就生了这么个玩意儿？ 说到这儿，范明已然有些激动起来。孟昭能够感觉到，范明虽然带有一些个人情绪，但说的话应该都是事实，可信度非常的高。 辛苦了，范总，今天耽误您不少时间，真是不好意思。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哎，好嘞，没事，有问题呀，您随时尽管来啊。 孟昭点了点头，与周奇阳离开了范明的办公室。从范明的公司出来，孟昭在脑海之中迅速梳理了一下从范明口中获得的所有线索和信息，再对比祝瑞当时在审讯室的回答，祝瑞的嫌疑越发的明显。 陈玉有极高的可能并非自杀，而是他杀。杀害陈玉的人也很有可能就是吴嘉义，但陈玉的死很有可能并不像祝瑞所说的与他毫不相关。对这件事，祝瑞一定有所隐瞒。祝文秀当年离奇失踪，而后出现在疗养院地下室，可以断定是吴嘉义所为。但祝瑞作为儿子，对母亲被害一事真的毫无察觉吗？如果儿子被绑架一事是编造的，祝瑞也发现了吴嘉义的问题，那他为什么抛弃自己的母亲独自跑到了国外？祝瑞这个幕后推手真的会是他吗？ 一大早从明潭奔波到盐城，还没顾得上吃一口饭，孟昭抬手握住旁边人的手臂。 饿不？想吃什么？ 早上刚挨了一顿训的周奇阳顿时受宠若惊，孟昭就算不发脾气，也很少有这么语气温柔的时候。他脑子里迅速地冒出了一连串的菜谱，几乎有些难以抉择。而与此同时，刚一握上周奇阳的手臂，孟昭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手感不对，体温也不对。刚刚想案子想得太入神，竟然一时把旁边的人当成了陆时琛。 周奇阳在短短几秒做好了决定，刚要开口，只见孟昭松开了他的手臂，抬手朝对面的包子铺一指说： 去买几个包子吃吧。啊， 因为没什么食欲，孟昭草草地解决完了一顿饭，就带着周奇阳去了一趟盐城市局。 范明提供的信息虽然没有什么直接性的证据，但起码能够证实祝瑞这个人确实有问题，他与当年的陈玉案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趟算是没白来， 想到这儿，孟昭拿起手机给程韵打了一个电话。 监控排查的怎么样？祝瑞有什么形迹可疑的地方吗？ 啊，我排查了一大半，祝瑞最近的行踪好像是有点古怪啊。他妈都那样了，他还不好好陪着他妈妈，就知道整天往外跑，有点不符合常理啊。 往外跑？什么时候？具体是去了哪里？ 就是在吴佳义死后，他就有点待不住了，有的时候呢一大早就走，有时候半夜才出去，看样子也不像是正常外出该有的样子，鬼鬼祟祟的。我顺着他的行驶路线一路查监控，发现他最终的去向都是宝月区，而且总是在吴佳义别墅附近徘徊。 然后呢，他有什么动作吗？ 看样子他是想偷偷潜进吴佳义的宅邸，但是吴佳义的别墅到现在都被咱们封着呢，周围一直有咱们的人把守，就没进城。 一直在吴佳义别墅附近徘徊，还想着进去，看样子吴佳义的别墅里肯定有什么祝瑞特别感兴趣的东西。祝瑞这是在找东西啊？ 我看也像。那接下来怎么办啊，赵哥？ 不用劳烦他了，我们帮他找。这样，你叫上小宋，再带上几个人，这几天去把吴佳义的豪宅里里外外搜一遍，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东西。地板全部撬了，家具也全都搬开，所有墙壁都好好检查一遍。这次务必确保不要漏掉任何暗间和死角，如果没找到什么，那就对吴佳义的其他办公场所和日常住所也都采用同样的方法排查一遍。 嗯，我这就去。 挂了电话，出租车也行驶到了盐城市局门口。孟昭给赵队打了一个电话，几分钟之后，赵队从市局大楼走了出来。 师哥，小孟啊，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看起来身体恢复的不错呀。哎，这次陆顾问没跟你一起啊？ 啊，他有点自己的事情要忙，我就带了市局同事过来。 提及陆时琛，孟昭勉强隐藏起自己的情绪，介绍道： 这位是周启阳，小周。 啊，你们见过范明了吧？ 见过了，还得多谢李局提前帮忙联系，他很配合，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信息。 哎呀，这点小事有什么要谢的呀？说起来啊，我才是觉得没脸见你啊。你走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封锁周边区域进行地毯式搜索，但那两个杀手好像突然就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哎呀，我也办了这么多年案子，这件事实在是匪夷所思呀。 没事师哥。哎，最近一段时间匪夷所思的事实在太多了，放在以前很多事我都不敢相信。你想想吴佳义干的这些事，哪些事是我们敢想的？他甚至能避开市政，在自家地下挖了几百米的地道。这些杀手很专业，动手之前肯定也是早有准备，那么大一片荒山，有我们掌握不到的逃跑路线很正常。 是啊，头一次和这么专业的杀手组织较量，有点超出我们的认知了，以后得多留个心眼啊。 目前只击毙了一个杀手，不知道还有几个杀手在逃，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藏在明潭还是藏在盐城，也有可能吴佳义一死就四散逃亡去了，想全部抓住很困难。不管怎样，盐城这边的事还得继续拜托师哥了。 哎呀，没问题，你也注意点啊，小心这些亡命之徒对你打击报复。哎，我那边还有事，就先回去了啊。 行，师哥慢走。 赵队刚转过身，孟昭突然又想起什么，出声叫住了他。 等等师哥，还有一件事需要问一下。 你说，小孟。 94年到02年这期间，盐城市市局的局长你知道是谁吗？ 94年到02年，我想想啊，这20多年前了，那会儿我们都还在上学呢，这我还真不知道。哎，找他有事儿啊？ 我想见见他，你这边能帮忙联系到他吗？ 啊，没问题。 赵队答应的挺爽快的。 我这就找人查一下。 他说着就拿出手机给局里的人打了电话。 喂，哎，小张啊，你帮我查查94年到02年之间的市局局长是谁啊？能联系上吗？人现在在哪儿啊？啊，好的好的，知道了。 等待了几分钟之后，赵队挂断电话对孟昭说， 当时的局长啊叫魏昌和，07年的时候从警务系统辞职，这之后就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能联系到他吗？ 暂时还联系不上，查了一下他的出行记录，在不在盐城不好说。哎，你很着急见他吗？要不要在盐城等一等？ 啊，不了师哥， 明堂那边还有更重要的事，我得先走了。这件事呢，还得劳烦你帮个忙，能不能帮我尽快联系到魏长河？另外，如果他在申办护照或者想要出国的话…… 孟昭说着停了下来，没有把话继续说下去。毕竟是市局的老领导，话说到这儿，想来赵队应该能够明白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赵队看了一眼孟昭，沉默了一会儿说： 没问题。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